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用冷静去把心看透， 忘掉每段故事结局，只靠你的手。绝对相信有道理，离开了之后，谁留命幻世里自有解救。期望有日决定胜负，加最结果怎会有衡量每份责任制度化，凭你共我未够，想改写一切际遇，掩盖了内疚，其实已全面没有路走。何以识驱使我去，每日自作自受，白与黑的世界两极争到最后，创造了也破坏了，最终失去自由，惩罚已受够，落魄的四周只有歌中的理由。期望有日决定胜负，加即结果怎会有衡量每份责任制度化，凭你共我未够，想改写一切际遇，掩盖了内疚，其实已全面没有路走。何意识驱使我去，受够落魄的四周，只有歌终点。下意识驱使我去，每日自作自受，落魄的四周，轮回六世中里逗留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，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，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口，你不能这样做。 我从来不敢选假日的时候逛百货， 哔哔哔哔。 我

是否我能 只要珍惜，在心里惦记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我心愿，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别再让我心伤感，明知的不断，为什么让自恨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心坎如火。 天堂，你的温度就像一种心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。